講咩話？ 我話酒並唔係咁飲噶。 應該係點？ 一句說話，入酒合一。 culture 入面呢又再分多兩隻，一隻呢就叫做 Mephushal， 一隻叫 non-Mephushal。 Mephushal 呢就是要將佢 pasteurize，即是呢要加熱到發酵， 油香和你有 juicy 和 creamy 的感覺，你配了紅酒呢，即是你會覺得好像大家都夾大家盡男女味蕾， 可以給大家下年的中秋節多個選擇咯。即是原來用甜酒配月餅 OK 的， 是很容易的，因為這四支都是白酒，事實上真的比較少人有留意白酒。 是啊，你怎麼是法國來的？那個法文就叫做酒鼻子， 解翻成嗰啲 事啫， 即係天氣熱咧，你喺香港咧就飲 prosecco 好啲嘅，係啊。但係如果你個人唔係咁熱咧，唔係咁興嘅話咧，我就中意飲 cava 咯。因為 呢個支咧係唔會好似澳洲個支咧曬到咁窿嘅。我尋日飲嗰支澳洲係點樣咧？我一飲落去，我話救命啊！點解飲緊果汁同埋酒精一齊嘅混合品嚟嘅咧？ 大家估下呢支咩酒？一片晴空喺花朵绽放嘅广阔草原，你慢慢行嗰时，远处传嚟竖琴嘅旋律，果实同埋花朵嘅形象都会飘落嚟。世界上所有漂亮嘅东西都随住旋律而出现。吓、啊，呢支系点读啊？ 我哋饮咗呢支咁甜嘅酒咧，再食呢个芝士嘅时候，个味系唔同咗。 好得意仔！星期三晚10:30 ，Kevin Ho、Kelvin Y 共聚会。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好啦，呢次北上频道返嚟呢，咁我哋又有嘉宾啦，咁忽发奇想，最近都因为上一次唔好意思饮醉酒呢，怒骂呢个假选型啦，我觉得就 是关酒事咩？是关酒事 都应该关嘅，都应该关嘅， 成日都酒后出事， 丑化咗少少即係内地人嗰个形象。咁所以我哋今日呢，咁搵返一個啦，即係盡量活近。首先就係女孩子，咁亦都係 有內涵啲， 有內涵嘅，高品味， 係 電影， 係 OK。咁全部盡量都 match 曬啊假選型嗰隻㗎啦。 哇，高好多！ 爭在一問下佢有冇攞過10,000蚊嘅啫。OK， 咁盡量 match。咁所以今日搵咗一位內地嘅女孩子啦。 哇，好難， 有啲緊張嘅，因為靚女嘅真係， 真係好難， 係搞唔掂。 北上頻道有冇請過？ 未試過。 內地網友都有試過啦，內地網友 係咪啊？ 有請過內地網友， 係啊，但學生真係好少。 學生就 但是有冇用普通話做？ 學生是沒有啊，對啊， 真的沒有吧？ 沒關係， 沒有啊。 我們以普通話見稱 啊，我們今天就來一次， 係啦， 係嘛？ 所以各位會員，如果你係聽唔到我哋講普通話咧，係你嘅問題， 是你的問題，不是我們的問題。 係啦， 如果現在你連普通話你都聽不懂咧，你就真的。去死吧， 去死吧 了。OK， 好啦， 好，我接下我们的 嘉宾。你介绍嘉宾啦。 吓、 啊，你介绍啊。 到我好紧张。 我 其实咧就系事源咧就系我哋同阿迪咧咪就去咗呢个浸会大学嘅。 系。 即系，未必知道北上频道嘅网友。咁就系应阿即系何故兴嘅邀请啦，即系好多谢佢啦。咁啊去到分享一下呢个 Regazine 嘅一啲经验啦。咁嗰班咧就系创意媒体嚟嘅。OK， 咁啊主要系同电影有关啦。咁啊当中我哋发觉咧就系啲学生都通常都唔系好理我哋噶啦。咦，有几个咧？都幾留心喎， 係。 然後咧， 呢位就其中一個啦。 係啦，咁就落堂嘅時候咧，就阿的總就已經係，咦，想問下呢幾位學生 係 點樣咧？因為阿的咧就講嗰時就問下有冇內地嘅學生，咁就有幾位舉咗手嘅。咁然後我哋即係好興致勃勃 就壓咗上嚟啦。咁就做咩啦？ 咁啊同佢傾兩句，咁啊發覺都係好得意啦，即係好希望。咁啊，不如可唔可以請上嚟分享下，或者起碼你知道我哋網台嘅運作都好啊？咁啊又。 其中呢一位呢亦都係好好爽快， 嗯， 就話哎不如好啊，上嚟傾下咁樣。 浸會大學三年級新， 係 咁啊，讀呢個編劇嘅，嚟自呢個浙江台州嘅 Rainy。 是 ，Hello， 大家好， 你好， 我是 Rainy， OK， 来自浙江台州。 你的广东话、白话是不行的哦， 麻麻地， 识听唔识讲嗰只，系咪啊？ 麻麻地， 好麻麻地。那我所以我们这今天用普通话先啊、感谢你今天来做这个访问呢，跟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在香港的生活啊，跟大陆做一个对比啊等等。首先。让听众了解多一点了解，你是来了香港多久啊？ 我是2010年的九月来香港的 啊， 那个时候来这边念大学一年级 啊， 那现在应该是已经第三年了， 啊、 然后到了今年暑假就是已经大学三年，就还剩一年就要毕业 啊。 然后 四年 对，一共四年，现在正在第三年、 嗯， 然后这个学期完成了的话，就还有下一年就。 我最感兴趣的就是为什么会挑香港来这里念那个片剧呢？ 对、啊， 你有没有听过香港已经没有电影了、啊？现在 啊，其实我刚来香港，我读的不是这个专业，我、 啊、 我先说我为什么来香港。 好好 我在内地的时候，我就不想在内地读大学，因为内地的大学、 哦 嗯，说真的，我觉得你们应该也都有听说过，它是很松散的， 是， 然后可以不上课啊，上课可以不听，然后大学里面就谈谈恋爱，男生打打游戏， 哎，嗯，这样是好啊， 对啊，很健康的。 然后不管你是清华大学还是北京大学，你完了大家一起失业吧， 嗯， 我觉得就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在内地读出来了之后，我发现我高中其实成绩不错啦， 嗯， 然后我觉得到了大学之后，跟我成绩差不多同学到现在都已经连单词都不会说几个了，我觉得这就是一种退化。 嗯、 我觉得在内地大学你等着退化，那你干嘛还要读大学？浪费四年时间完了，让爸妈找关系，然后给你找工作嘛？其实。 哇， 所以 很有上进心啊！你 对，所以我也不喜欢让爸妈安排我的未来。其实我来香港也是为了逃避我爸妈对我以后的安排，不然他们会帮我选大学， 嗯， 然后会帮我找工作。 就一直都很想来香港，这一很早就已经有这个想法，在高中的时候已经有。 对， 哈哈哈。 当时除了香港之外，我有考虑过国外的，因为我只是想逃出，大陆。 上海、北京就从来没想过。 想过，在我爸妈还没有打算安排我的时候，我的目标是考北京的中国传媒大学，去读他们的 media。 嗯。 但后来我觉得我不管干嘛，我怕在内地就是我爸妈会给我安排很多东西，所以，我就、 嗯、 我爸爸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军人。 嗯。 然后我不想成为军人。 哦。 对对对。 宋祖英哪一种？ 哦，对啊。 就是让、 啊啊、 让我去考军校。 啊。 然后。我怕我读大学读到一半，我爸会把我拉回去考军校。 嗯， 所以我当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我要只要离开中国内地的境内， 嗯、 离到境外去读书的话， 嗯， 我爸就再也不能把我拉回去。 其实听你说，你爸妈也怎么说呢？也安排了一条不错的路给你的，就 对， 只是你不喜欢而已啊。 对， 但 是就 是 内地一条 他安排的路不错的 铁饭碗的路，就公务员的路。 啊对啊，对，因为现在我就想说这个，现在普遍的大学生在大陆，我想都是希望找一个公务员的一个岗位。 对，而且说女孩子这样很稳定 啊， 很好啊。嗯、因为我小时候，我爸妈对我的教育不是属于严管的，是属于放养的。我从小在部队长大， 嗯、 我跟着军人长大，我爸爸是带兵的，他。 但 每年都要带几百个兵、 啊、 我爸经常说的一句话，那个时候我在跟他反抗，我说我不要去军校，我爸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管得好30年的兵，我却管不好自己家的女儿，这是我爸讲的一句话。 心疼。 对，我后来就高考啊什么，反正我就最终来到香港了。我爸就说你考不过去的啦，你不会去的、 啊， 你不能成功的。然后那时候 最后就真的， 我真的因为像内地的教育那种高三啊，非常辛苦，早上5点钟要起床了，我们6点钟天还黑的，冬天啊，就已经坐在教室里面开始看书， 嗯、 然后到晚上10点钟夜自修。 你是说高中时候的生活？ 那时候要考大学了、 嗯， 然后在最后3个月特别忙的时候，我为了两手准备，我还去外面报了英语班去学 IELTS，、 嗯、 然后打算去考、 嗯， 然后同时报了香港，还报了英国的几所大学。 哇！ 然后我就想， 外国的有没有收你啊？ 英国有一个收了，但是我 是你都不去。 我是先收到香港 offer 的 ，OK， 对，因为我当时是收到一个 offer， 我觉得就是一根稻草，我赶紧抓到他，给钱给钱，然后给钱我就可以来香港读了，这样的话我爸就可以不会让我去军校了，这是我当时的想法。但是当我收到 offer 的时候，说真的，我爸妈也挺开心的，因为进会也很好。 好奇问一下，你说你父母不是管得很严， 对， 那么奇怪，他就说他们是。军人 对， 因为我有个朋友是Navy的，有些个父母是军人之类，管他很严，有些他也是女孩子。 那是因为我爸妈比较开明吧，他小时候我见我爸爸面都不太多，我爸爸都在忙啊。 不奇怪的，这个在内地不奇怪的。你也是，你有没有兄弟姐妹？ 没有， 没有了，一个人，又是一个宝贝。 有兄弟姐妹的话，爸妈一起下岗哦。 在内地 很 多，现在是很多好像 Randy 的哪一些宝贝，就是一般都是很 有他 疼他的， 对，明白。 对， 但他父母对去香港读书有什么看法？他会不会 一开始他们完全就是他们觉得我这个念头哪里冒出来都不知道。然后因为我当时问过很多人，我说怎样才可以不去军校？那就是走出境外，走出香港，走出内地。然后所以当时第一想到的都是国外啦，因为身边很多朋友都在国外读书，你知道内地很多人喜欢出国镀金。 你有没有了解过，如果是念军校的时候，其实那几年的生活又会是怎么样的？ 啊、 就要当兵。 对，我可以这么算，你要当一年的兵，就首先你要新兵训练3个月，很辛苦的那一种。 女孩子都一样。 对，只比男孩子稍微不辛苦那么一点，但是5公里呀、啊，什么半夜紧急集合，肯定都是有的。因为 地点呢？ 地点 不会在台州啦，是 那不知道，随意安排咯。因为我爸在台州，所以如果我去当兵，我是不可以安排在台州，必须要远离父母的。 哦，是这样子。 对，因为为了怕那种关系啊、腐败啊之类，有这种规定，不可以在本省。 那然后又是4年。 然后在军校4年。然后这军校4年呢，其实就是规矩啊，管得很牢。那女孩子不能打扮，要剪短头发，不能用手机啊，然后没有上网，就跟大学完全不一样。然后我想我那时候毕业25岁了。然后我那时候25岁了，然后接着工作，在部队工作，在部队当干部，然后就在部队再当个5年的干部啊，30岁了，我就人生的10年全在部队度过，我觉得。 所以你就很怕了。 对，我很怕这种。 没有拿，想一下拿宋祖英做一个榜样吗？到了那个军团的到艺术团哪一边唱唱歌啊。碰到那个老姜啊，老姜 不喜欢， 不喜欢， 对啊，就是不喜欢这种事。 那你之前对香港有没有什么？ 来过香港没有？ 之前有这个想法之后，我就过来旅游了一次。 Okay, 对，然后。 Okay. 第一次来香港的时候应该2009年，那时候我还在读高二吧，那时候来香港我觉得啊真的是就购物天堂的感觉了，那时候真的是来购物的，觉得香港人很多，然后人的素质会很好，然后那时候来东西觉得也很好吃，但是我觉得来玩跟来生活读书是完全两个概念，不一样的， 是应该是 对啊，对啊，来这里你可以住宾馆住酒店，然后就感觉是出去旅游，但是当来了这里之后你要找房子要搬家，然后要找你的 roommate， 就要去找一个好的 roommate 住。然后两个人，你平时要我们女孩子住在一起，去还要去换灯泡啊，爬楼梯去修柜子啊，就什么事情都得自己来。所以 拿这个你在内地的大学，你都要做这些事情的啦。 不，因为我现在是租了房子在外面住吗？ 你现在在香港是在外面住？ 对对对。 哦，你没有在dormitory， 对， 因为 我喜欢自己做饭。所以因为饮食方面的话有点吃不惯，所以我喜欢自己做饭，然后我觉得找一个老乡朋友住 两个同学， 对，我们口味会比较接近啊，想法会比较接近啊，我觉得住一起的话还能方便一点。 OK， 他们是你在香港才认识的吗？ 对，来香港之后我认识了一个绍兴的女孩子，然后我就跟她住，我都是浙江的嘛，所以我们都爱吃浙江菜啊，平时一起吃饭啊，这样子 做点辣的啊等等啊。 对，我很喜欢做饭，所以我就在这边。 OK， 在香港的生活是适应的， 是新的，就刚刚来进租房子的那个时候来学校有那些欢迎内地生的欢迎会， 嗯， 然后学校说哪些地方可以租房子，然后宿舍在哪里， 嗯， 然后我们就去看房子，最早学校介绍了第一层 City One， 嗯， 然后我们去那边看房子，啊，然后先问房租，他说那个房租那个时候2010年来8000块钱两室的，大概就400尺左右吧，然后 吓你一跳吧。 我对尺是没有概念的，我不知道400尺是多少平方，但是我进去了之后，我先看了这幢楼， 吓一跳， 都是 的。没有，外面看这幢楼的时候，感觉没有这么强烈，就觉得哎，窗户挺小的。 啊， 然后就 啊，你是不是啊？这个 是洗手间 来的， 这个洗手间 这样子。 对，然后要， 但是有没有第一个感觉是被骗了的感觉？因为你会知道老家的房子跟香港的房子不一样，对吗？ 我就会想到不一样，但是没有想到太不一样了。 骗我也觉得谈不上，这，但是可能会有点 比预期还要再跳出一点， 特别啊，这个哇，香港的特色， 对啊， 哇，这些是房间啊，不会吧？这是怎样子？ 特别是你走楼梯，那种坐电梯喽，就有的电梯要上去之后， 啊， 然后噔，然后弹一下。哇，这把我吓死了， 我 那种电梯， 我 就好多楼都这样。 我不要说你，我以前我在上海住过好几年呢， 嗯， 然后在回来呢，每一次回来香港呢，我都有差不多你哪一个感觉受不了的，这因为哪一个空间呢，住的哪一个空间感觉 很小。对，你拿这边的房租去内地，哪怕是上海北京租 8000 呢，就去租那个房子绝对很大， 哇， 而且装修啊， 不要说不得了啦，肯定是过100平方米的， 对， 一个 apartment 啦， 啊，但现在8000的话，里面也是空的啊。 然后还有就是你进去的时候就有一个保安跟你经历啊，这样子哪一种啊，8000块差不多， 啊， 是啊， 然后就这边房子会比较小。不过我自己现在后来我没有住 City One， 因为我。就觉得太小了， 啊， 然后就跟另外那个绍兴女孩子。 现在介不介意说一下你现在哪个空间有多大呢？住的地方 630尺， 那63个平方呢？60个平， 实用面积没有630尺， 是啊，40平左右了。 这个630尺是那个他们的 poster 上面写的， 对 所以我觉得它实用面积还要减掉，减掉100多尺吧，应该。 啊，学聪明了。 在香港现在要买一个630什么多少钱啊？剩500 万。630看你在什么地方咯。 在哪里啊？在哪里？ 平均呢？平均价。 400万左右了。 400万左右。 深圳那块大概是300多啊。深圳那块。 你知不知道台州啊 ,Rainy 的家乡租的环境也很好的。 对。 对啊，真的。虽然是一个工厂都现在都一年比一年多了， 对，但是 环境也很好的， 对， 这个可以说两句的，因为比如说有很多人，我有很多香港朋友都说啊，台州很多塑料厂啊、工厂啊，他们就以为是好像东莞啊一些，其实不一样的，因为台州哪一边发展，在我以前都说过，在长三角哪一边很多地方呢，它发展哪个工业是比较实。 有气化的， 台州是那所以那比如说台州哪一边的哪一些工厂呢，跟哪一个跟东莞的哪一些呢， 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的，就没有哪一个乌烟瘴气的哪一个 感觉，对，没有那么严重， 没有很好的。 我们那边像工业区啊，跟居民区啊、商业区也会分得比较远， 是啊， 不可能黏在一起，然后住在家里蚊子回，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是啊，所以挺不错的，哪一边的环境。 可以说一些在香港读书的什么感觉，跟中内地北啊，还有有没有认识什么香港的朋友啊？ 有啊，有很多香港朋友啊。就是刚来的话会蛮寂寞的， 当然， 因为我们不知道被分在哪个班嘛。 嗯。 然后就走进那个班的时候，发现啊，他们都在说广东话。我刚来真的什么都听不懂，一句都听不懂，啊。 之前你是不听不懂， 因为我不看 TVB， 所以 哦，明白。 他不是假小姐吗？ 明白。OK。 他那个港产片嘛。 OK。明白。 没有嘛？ 啊， 对啊。 对啊，所以我对。广东话是一点点都不知道。我学的第一句话是人家跟我说，你要先学会说唔该，这句话是万能的。找人家说唔该，谢谢也说唔该，不好意思什么时候都可以说唔该，然后就 那时候在班里我就一句话都不说，但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又比较积极的那种，不管什么课喜欢坐在第一排 啊， 然后我喜欢坐前排嘛，然后老师在不知道我是内地生前提下，然后会问我东西。 但是我猜一下，你现在在香港考这几家大学，其实内地生也很多的啦。 对， 蛮多。 啊，我觉得你应该一般来说，香港你们的香港同学跟你们沟通的时候，也可以，也应该会比较配合你们呢，说普通话，好像这应该是没问题的。 一开始。其实一开始刚来的时候，我班里内地生那个班就我一个，因为我们有的课是那种 lecture 那种制度，所以走来走去，每节课在不同的教室会碰到不同的人，所以那些同学也不知道我是哪里的。后来老师说要自我介绍，然后我们才自我介绍，然后这时候他们才说，然后他们会尝试用比较生硬的普通话来跟我沟通，大概经过一个学期的交流，然后他们的普通话越来越好，然后我的粤语还是那个样子。 OK， 但是就刚来我 但是你听得懂他们的普通话？ 听得懂。 哦、OK， 就后来听得懂了。 啊，即系 Rainy， 去食饭咯， 劈酒。 今晚我哋去劈酒啊，咁样嗰啲咧。 没有那么那个。 没有呢、 这 个。 对，他们会听一点、哦，因为他们很多人喜欢看内地的电视剧的，蛮多人。 哦。 然后还有一些唱内地普通话歌啊什么，他们都接触了蛮多的。 张惠妹啊。 对，其实他们也都会。 哦。不，但是我觉得你应该有另外一个障碍，就是你。你是念编剧，写字 啊， 你是 简体， 先来到这里是繁体字哦。 我们用电脑打嘛，然后我用的已经没有人 结束了，现在是2013年了， 哎呀， 还手写， 我以为编剧一定要一写出来才蛮有性格的嘛，一个作家这样子， 然后草稿他们会写，可能但一些教功课也是用电路吧。 全部都用电脑打、 啊、 我用简体字打出来、哦、然后 Word 全显翻译简体转繁体，然后发给你就 OK 了、 啊、对我知道这个功能，我都知道， 对啊， 是啊是啊，但是一点都没碰过繁体字的 问题 困难吗？比如说 没有，我们都认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认得出来， 我们一来就认得，我不知道为什么、 啊、都 他们是 因为你是中国人呢、哦、 不是， 为什么 就是简体看繁体会看得来，但繁体他们看简体就看不惯了， 对啊，反而 什么看不惯，你再说一次， 他们可以看这个繁体，反而是我们看简体。 我们有一个中文课的，他那个课、啊、他里面有个内容就是把繁体字写出来变成简体字 啊， 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看得来，除非特别奇怪的字啊，也有个别，但都用不着、 哦、OK， 然后我们就可以写，但他们呢要写简体字，天哪，这什么字 啊， 对 啊，对， 然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字， 对，比如说节目的节、嗯、我看从永远都看得懂，但是你要写出来节目的节，我就已经写不出来的。 对的， 是啊、 我们有这种考试嘞，还 啊， 所以Year One的时候就我还选了这一科读。 OK， 问一下，你觉得香港的同学跟那个内地的同学会不会不一样的感觉？ 嗯，我觉得其实都有好有坏的。 嗯 就好的一方面，其实他们还是挺主动的，会跟我沟通。然后 是吗？ 对，会有蛮多的。 那这个蛮好。 对，可能是我身边朋友都比较 nice 的关系，他们都会很主动跟我沟通。但如果说学习上面的事情的话，有个别的我们内地生都会有一些感觉，就他们可能会比较习惯于做 project。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做 project。然后我们要很多人，香港同学跟内地同学一个组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 project。然后那意见会不一样。然后内地同学想那些东西可能就完全两个方向，所以有时候经常会， 这个是最有趣的过程、 啊、 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班里刚好有四个内地生的话，200%这四个人肯定是一组的。 是的， 然后 是的，绝对是的。 对，然后一般来说香港同学如果看到内地生，一般他们有的也会去畏惧跟他用普通话交流，觉得很麻烦、他们能不跟内地生组也尽量不会跟内地生组，但是、 哦、OK， 但是我很庆幸的是我来香港那天第一节课的时候，我碰上一个香港同学，他对我在香港这边的读书真带来很大的影响，一个男孩子、他跟我同桌，他知道我是内地生，他主动过来跟我交流，然后 男的还是女的？ 男孩子。 哦，男孩子、哦、OK 不要想多，就是 很纯粹，他就是想就是很对内地那种有点兴趣啊，就内地的同学有点兴趣，他坐我旁边，然后跟我聊过几句，然后他觉得我的一些想法啊什么的，就可能觉得我跟别的内地生的一些想法我想的比较多吧，就这么说好了。然后他就跟我同桌，他英文特别好，他的 IELTS 都是八分多的那种，然后又是从小三岁就英文学校那种，然后我们全系他是第一名。 嗯， 然后我那时候什么都不知道，我就知道人家告诉我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上课虽然坐在第一排，但老师在讲课，我听哪里去都不知道了。然后他会说 Rennie 啊，你知道刚才讲什么吗？我说我不知道，我跟你说。然后就这样，他帮了我一个学期啊。 第一年的时候， 对， 现在还在念这个。 他因为我好刚才忘记说，我刚来的时候我读的是 PRA 的专业。 哦、OK 我没有读电影。 OK 后来因为我实在不喜欢这个专业，所以我换了。然后他那个同学他就一直在帮我。然后那时候中间有个 midterm quiz 嘛，就 midterm quiz、那个时候我考得好烂哦，就完全不在状态。我觉得好像是50分还多少吧，还40分，我只考了13分。 OK。 然后我那时候就哭了，然后他们我的组员呢，全部都很好，然后过来安慰我。然后最后他们就抽了一天时间，他们带我出去温书，然后给我 全部都是香港。 对， 香港人， 对对啊，还有一个内地的 ，OK，、 然后他们那个内地生也是在这边一直很多年了，所以说就他们陪着我带我温书，把这学期教的东西理清楚交给我，然后其实我们内地的同学学习的那种接受还是很快的。 你会不会觉得是这一个是你来香港念书的一个就是跟香港人交流呢，是一个很好的经历？ 对啊，这件事真的。给我香港读书真带来太大影响，因为那时候我考了13分，因为我在高中一直都是前三名的，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子的打击，就好比说跟就不及格的这种感觉就特别差，特别差，然后我就很委屈，很受挫折，但他们把我这么带出去复习之后，我后来的 final 我这一科还能拿到 B 加。 OK， 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那个男生。 太正面了的故事，我的。 然后中间我 很小出声， 中间我还很自暴自弃啊。那个时候，那个男生跟我说：“哎 ，Rennie， 怎么现在？”怎么感觉一开始有点不一样了？他说我一开始想跟你做 project， 想跟你做一个 group， 因为我是觉得你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但是我觉得你现在想什么都很消极。然后他跟我说了好多话，我突然就把我一下给拉醒了的感觉。我说对啊，我来到香港我干嘛？我又不是过来故意考13分的，我就应该开始主动一点去努力。然后所以接下来的课程，我那个时候慢慢的习惯了这边的教学方式，还有语言，广东话也会听了。然后我就更加主动的去学。所以 但是这整体来说的，你旁边的香港的同学呢，是抗拒内地来的学生比较多啊，还是跟你们一起融入跟你们一起交往啊比较多呢？ 我觉得 你觉得？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很难讲，因为既然在我 两种你都碰过， 对，因为既然说我身边的。那既然跟我有所交往，说明他们也都是朋友了。但有的是真的读书读到3年下来一句话没有讲过，然后从来没有打过招呼，这样也有。还有一种是打过招呼，但是回头上了 Facebook 看见他们 po 的都是在骂内地人，会有这样子的。所以 你的感觉会怎么样？这个 就好复杂，我就觉得他到底算不算我朋友啊？就这种感觉。因为他们在学校嘿 Rennie， 然后回家之后就说蝗虫大陆狗，然后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不敢给他留言，说你在骂谁呢？然后还是或者说所有人都是吗？我就不敢讲啊。然后我就 有没有跟他们讨论过？ 没有，我觉得这种内地之间的这种矛盾问题，几乎成了我们内地生跟香港同学之间的一个。就不讲的这个话题，唯一在他 避开他， 对，就避开他， 尽量避开他， 不然怎么做 project 啊？就让、 yeah. 不然，但是矛盾， 这个只是你选择的一种态度。 对，矛盾最冲突的。 如果我是你，我不会避开啊，我会 打他， 我会打他， 面对他了， 都打他。 你有什么对我不满意的？你说出来。 哦，没有，他们 说不好。 我们没有什么不满意了，他们顶多是对着我们说对别人内地人的不满意了，但是我们听着也会不舒服的嘛。 对， 我们就不想去。 不过他难过就是，我觉得有时候香港就是这样子，他。 不是说你，其实你知道香港近这几年的太粉太撸了，太多不满了， 对， 他会骂，他其实不是说，可能他不会意识到啊，你是内地的同学，对，就是这样子。 那么我们私下深入一点呢，就是我很有兴趣是知道你怎么去看这种矛盾呢？ 中奖的， 你现在生活在这里了，这三年，我想是一年比一年，你看到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我觉得已经很严重了。 哇，这一个星期那个哈奶粉就一。只是一罐奶粉 明店啊， 好的， 是有型啊， 搞到这个样子。比如说，对啊，哪一些名店啊，你的常常，比如说到铜锣湾到旺角， 对啊， 看到有很多人的哪一些不如坏的经验吃饭啊，香港人， 对啊，你看 YouTube 啊，常常 太多坐车啊，哪一些，你看到你自己哪一个，你有没有想过，是想过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就。首先肯定文化是有冲突在的嘛，毕竟我以前香港这边跟内地，就说白了，大家都说内地人没素质，香港素质好，不过这是真的，因为在香港发现真的大家都在排队啦，大家不会随地丢垃圾啊，就大多数吧，我也不能说百分百，因为我也看到过，我也看到过不好 的 香港人 啊。我常常在这里说的是，就是看到那个是 majority， 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个 majority， 不完全是全部。 但是我内地的游客哦，说真的，来到香港这边，他有这个消费能力，来香港旅游买名牌，就像海港城那边哗啦啦一片全是买名牌的，他们肯定条件也都不错，他们很多就像。那些高登论坛上一起都会骂，说什么内地的土豪啊，就是说他们是那种一夜暴富没文化的人。不过说这是的确这一类人是 有 的，但他们的没素质不是说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们在内地没有这种意识，来到香港了才被人家说成这个样子，他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啦。就我曾经看过一个东北的一个大叔，他拿着一罐啤酒，那时候在海港城对面的迪奥门口，他已经醉了，他拿着这个进去，旁边还有一个人帮他跟班提着包，他拿着啤酒瓶打算进去，然后那个保安说你不可以进去，你这东西不可以进，然后他把这个东西交给他司机，就他那个跟班，然后他自己就红着脸进去了，然后我这时候也就跟着进去，我想看看怎么啦。就我就怕，因为我知道他内地的，我说真的，当时 这个态度很好的， 对啊， 我很 在一个异地生活呢，要有这个冒险的精神的， 不是冒险， 继续 我是说这种，我是担心他内地人，他进去万一遇到什么东西会，我可以能 帮 一下， 哇， 对，因为我真的就是作为一个内地人，我想在香港帮着挽回一点内地人的面子，然后我就跟进去了， 哇，太伟大， 然后那个大叔他醉了，他指着柜台里的一个钱包说这多少钱，然后店员就看他很醉，然后就很无奈的跟他说了价格，然后他说这好看还是这好看，然后他就很纠结，然后就又醉快晕的那种，我说这个好看，然后他最后说行就这个，然后就买了，谢谢啊，然后他就走了，我说哦还好没事，然后我也走了，然后因为我就怕他在里面发生什么事，万一吐了怎么办，万一跟人家说不清打起来被抓了怎么办，我就我在的话万一就语言上的问题，我觉得我好沟通一点， 可以帮他一把， 对对对，这也不是第一次了，还有在地铁站尖沙咀那边人那么多，经常出站会碰到一些年纪大的中年人说走哪儿呢就往哪边走都不知道，这不是海港城吧，这不是地铁吗，然后经常有这种问题，然后他们很想去找人求助，但是旁边也没有人想主动去跟他们沟通 啊，你也可以帮他一把， 我真的会， 应该常常都有帮哪些游客， 我会走过去说、 啊、 你们是不是要找哪里呀、啊、然后就会跟他们说这里走然后就说跟我过来啊，这样我经常带着他们走 啊， OK， 就他们很多人做出一些行为是没有意识的 啊， 所以当我跟他们说，哎，这里不可以吐痰，这里要排队，他们都说，哦，好啊，好啊，谢谢。但是大多数香港人啊，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他们可能就会说，喂，干嘛啊？这边不可以这样子啊！你要干嘛干嘛？去那边啊，那边有洗手间啊，那边有垃圾桶呢、啊。就我觉得态度上可能很多真的太生硬了。 以前香港人不是这样子的，我可以跟你说。 这样。 是啊。这个我也难说的，你当我是帮香港人说、说几句话，我们以前如果很多不同的地方的游客来这里的时候到香港呢， 其实哪个冤气都没那么大了，但是这几年真的变得很变化很大了。 对啊，对啊， 这个是一个 问题， 两地的矛盾呢。 是的， 对啊，嗯，我们来多一节， 当然了， 可以，好吧， 可以吧， 休息一下，然后再来，好吧，嗯， 好。 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